你好，我是徐飞。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半条命的 DOTA 帝国 Vive Steam 平台。上回呢说到了历经了代码被偷以及和发行商打官司的事件之后，半条命2终于发行了。这款游戏啊最终没有让人失望， Vive 出品必属精品，这是必然的。半条命2里面的 NPC 呢有很高的人工智能属性，这和当时发行的很多游戏都不同。而半条命2使用了 Vive 后来非常著名的 Source 引擎，那加上半条命2里面独有的物理引擎，一切都让这款游戏显得非常独特。比如说在半条命2里面啊，因为有对重力的处理，枪支呢不但可以射击，还可以扔向游戏里面的任何人物或者物体，并且产生符合现实物理系统应有的反应。总之啊，一切都很美好。前面呢我提到了 Vive 和发行商打官司，这其实啊是因为 Vive 公司注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游戏发行靠发行商，而发行商不一定靠谱。因此啊，在开发半条命2的同时， Vive 就开始打造一个叫做 Steam 的游戏下载和发行平台。这个想法呢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Steam 平台就相当于游戏界的 iTunes。此系统呢是 BT 协议的发明者布拉姆·科恩亲自操刀开发设计的。他运用了和 BT 类似的点对点下载的思想，下载游戏的速度非常快。 Steam 平台问世于2002年，和新版的反恐精英零点行动一同发行，目前呢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发行和分销平台，无数的公司啊在上面发行和更新各种各样的游戏。 Vive 公司希望从游戏制作厂商向游戏发行厂商转型的企图，在 Steam 平台上显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 Steam 的游戏发行方式和传统游戏发行商不同，它允许很多独立的游戏制作商通过互联网方便的发行游戏，而且呢，它的下载方式又非常先进，下载速度很快。那所有的一切共同造就了 Steam 系统今天全球最大游戏发行平台的事实。 Vive 公司呢，为了推行 Steam 平台也是不遗余力啊。半条命2的发行自然成为了推行 Steam 平台非常重要的举措。 Steam 平台啊允许玩家预先下载游戏半条命2，然后呢在发行日就可以直接玩，这让玩家们欢欣鼓舞。那当然了，游戏好是基本前提啊，否则自然无法帮助推广 Steam 平台。半条命2呢是如此成功，以至于 Vive 公司呢把它移植到了各大游戏主机上。和一年前啊这个命运多舛的半条命泄密版比起来，这无疑彰显了 Vive 公司非常令人佩服的执行力。按照 Vive 的传统呢，半条命2肯定是啊要继续走 MOD 路线。那作为对 MOD 最为友善的游戏公司之一， Vive 呢在半条命上赚的不是一星半点，半条命2延续这个套路也是很自然的。眼看着如此成功的半条命2， Vive 决定做点别的事儿来帮助推广 Steam。 Vive 的第一次尝试是用半条命2的引擎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续集，成为半条命2的第一集。这个续集很短，所以售价很便宜，并通过 Steam 平台卖出去。这个迅速出现的产品呢，既没有耗费 Vive 很多时间去开发，又让它延续了半条命2的热度，因此啊，在推广 Steam 的道路上走出了很成功的一步。然而呢，毕竟这个东西啊比较短，热度很快就过去了。为了推广 Steam 呢，不遗余力的 Vive 决定祭出捆绑大旗。我们知道很多公司啊成名以后都喜欢用捆绑策略，因为这样做成本低，效果好。这次捆绑呢涉及五个游戏，半条命2、半条命2续集第一集、续集第二集，还有军团要塞2、以及解密游戏传送门。那这次呢捆绑销售啊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反正新游戏买了也没多花钱，能玩则玩，即使没意思也无伤大雅。到2008年的时候呢，业界在猜测啊应该是推出半条命3的时候了， Vive 啊却决定推出一款新的游戏求生之路。而半条命3至今啊依然遥遥无期，那不知道是否还有初三的可能啊。求生之路这款游戏呢又实现了一次跨越，它是一个可以联网四人组队的游戏。问题在于呢，这款游戏会根据玩家以前的表现来调整游戏的难度。简单来说啊，如果是新手，那么打游戏的时候敌人就会弱一些，而道具呢则会多一些。如果是高玩呢，那么对不起，那等待你的是地狱模式。这种游戏设定是以前没有过的，那这样求生之路变得非常吸引人。于是呢，全球的玩家们从对半条命续集的期盼迅速转移到了求生之路上。可是啊，正当大家都在为求生之路痴迷，觉得 Vive 公司肯定会大量开发资料片和开发 MOD 的时候， 外部公司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求生之路2》在一年后就开始开发，这一下子就炸了锅。最主要的原因啊，还是花了钱的玩家觉得受骗了，好端端等待资料片变成了等待续集，那么多钱买的游戏居然很快就没办法通过资料片继续扩展下去了，而是非要重新花更多的钱买新版。那这次的事情啊，闹得非常大，那很多玩家宣布就算求生之路2发布了也绝不购买。这场风波愈演愈烈，外部公司呢也没什么良策，玩家最终分裂成了求生之路1和求生之路2两派。我想啊，这是外部公司始料未及的，而外部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呢，就是让时间啊去缓解。慢慢的，那求生之路2的队伍逐渐壮大，此事呢也就顺利蒙混过关了。不过呀，这确实是自半条命代码被盗以来 Vive 公司经历的最大危机。此后几年呢， Vive 公司不痛不痒的以一年一个的速度发行了几款游戏，那这些游戏啊，当然多少都引起了不少反响，但是和半条命比起来始终都有差距。同时 Vive 公司投入了很多精力去推广它的 Steam 平台， Steam 平台啊做的是风生水起，外部公司代表业界给很多小的游戏制作者和个人提供了很好的发行平台，那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感谢 Steam 的。时间很快过去，一晃又是四年，外部公司的半条命三依然遥遥无期。这个时候呢，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进入了外部的视野，这里啊涉及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公司暴雪的一款非常著名的网游《魔兽世界》和一个在魔兽世界里冒得的地图。接下来呢就是 DOTA 的故事， DOTA 的出现让外部公司接下来几年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它展开，至于半条命的续集早就被抛